知道不重要，感情瞬间会蒸发掉，在怀抱不幸牺牲会是徒劳，哪怕是人的嘲笑也当作荣耀。我一个人记住骄傲也很好，不能用肉身去拥抱，忘不了我把灵魂继续燃烧，带着崇拜的味道，我痛苦却骄傲。

点变成焦点。 求全 才能满心理解。我愿不顾一切，让感情不再没有标点，那会挂上满是冬天，继续天上一天又一

上飞狼烟一宿，另一种青梅煮酒，苦寒